我们今天啊，把这段啊，把它结束掉啊，然后我们会往下面讲一个和合。和合啊，有点这个绕，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呢、啊、就慢慢上。这个《楞严经》啊，这个你要问那个 Linda 他们最知道了。他们上个礼拜啊，把所有理观的东西，就不是上礼拜，这个礼拜三全部都上完了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啊，前面不是很明白。可是到了后面呢，听着听着，其实前面东西也就明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只要大概有个印象，那我也有同学跟我说，老师，其实你上课我不是听得很懂哎，那个楞严经的部分啊，可是我就喜欢来上课，我就想坐那儿听，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缘起哦。你就反正呢，把这个你就坐在这边，慢慢的品啊，不要有压力。Jennifer，你要 mute。不要有压力，能够听得懂很好。其实听不懂，你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也已经有了一个这个印记在这边，所以都不用心急啊。那么我都鼓励所有的同学，我说《楞严经》啊，你要把它坚持下去啊。这可能是花很多年的时间，可是开悟在楞严。你把《楞严经》学会以后啊，你往后的三四十年啊，我们这个现在平均 average 90岁，你往后还有三四十年。你这三四十年啊，如果哪一天啊，你这个信手拈来，想要念个经文，念一段，念一本，任何经文都难不倒你，任何经文都难不倒你。所以这一次这个投资啊，是肯定会有这个成效的。所以你们要不能心急。那第二个呢，我也告诉我自己啊，不能心急。所以每次啊，我们都上一点点，这个一点点呢、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好处。虽然感觉上我们好像往前走得很慢，但事实上，我觉得这整个学佛的过程啊，尤其是《楞严经》啊，我后来自己细细去品味啊，所谓开悟啊，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然，《楞严经》里面讲实相，来就是在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讲如来藏，就是在讲那真实的道理给我们听。所以，如果你听懂了，你才能开悟。好，这是第一个面向。但第二个面向呢，我仔细去回顾啊，我这一年多来，就是从去年八月我开始看《楞严经》到现在，差不多就刚好一年半的时间啊。这18个月，当然我发现这《楞严经》的内容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也不能讲说更重要，是相对相同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当我想要把这个内容搞清楚的时候啊，我必须花这么多的时间坐在这桌子前面，坐在这经文前面，仔细的去思维，去参，去花很多的时间找资料，去想。那么这所有的时间啊，让我安静的坐在这里，其实它是让我开悟很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我把外面那个外境，或者是尘世间的一些非常繁杂、这个纷扰的事情啊，我把它给放掉了。那么我就专注在这本经文上面。其实这个过程，先与其不说我有没有念懂它的内容，其实这个过程就让我远离尘嚣，所谓远离啊，跟着他们这个随境起舞，所以我的心啊就安静下来了。那么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安静安静，你这个清净心啊也就升起了。因为你远离尘嚣啊，或者说你跟外面啊稍微你的心啊没有随着外境起舞的时候，你的心没有那个分别以及执着，也就是说你的贪嗔往下沉到水底，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个清净心啊就自然现前了。那么清净心现前的时候，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楞严经》啊，并不是在讲一个你原本不知道的道理。一门课啊，我要学习啊，这个微积分怎么算啊？我要学习啊，这个法文怎么念啊？怎么写？它不是一个新的知识，它其实是一个你原本具足的一个菩提，一个光明。所以当你在坐在这个椅子前面，桌子前面，坐在这个经书前面，这整个过程其实是帮你把你外层啊包住，障住这个无明的贪嗔痴给拿掉了。 那你拿掉了以后，你原本具足的这个光明就现前了，所以你开悟了，而并不完全是说这本经书里面的内容，哇，多么的深奥，让你开悟了。其实啊，我自己真的有感觉，当我念到后面的时候，那我发现其实所有的东西我全部都能放下。道理吗？未必。我觉得真正开悟其实就是让你有能力放下，真正就是放下，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外面的境啊，不管是我身体的感触，外面的境，我真的是能够随遇而安。而这个安啊，我真的把它解释成安住哦。所以为什么我说，哎，那我们学了楞严经，再配上敏鸠仁波切所教导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方法啊，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它让我们能够在无时无刻哦，没有任何老师，没有任何辅助之下，你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能够进入禅修的状态。这个就符合了我们在楞严经所学的，到最后其实就是你安住在这个清净心之上哦，这个其实是重点。所以啊，我就想说，我们不用赶课啊，我也不要太担心你念懂了没有，你也不用太担心你自己念懂了没有。每一堂课你就很轻松的坐在这边哦，然后呢，我们就一同走过这个小时。这个小时其实就是帮助你，让你安住在你的清净心，安住在你的真如心上面。那么你慢慢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开悟，你所有的事情你最后都能够放下。那我觉得这是你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能够走多，能够走多远。这个多远不是在课程上面的这个，在这个经文部分能走多远，而是说我们这个聚会，我们每两周一次这个聚会能够走多远。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哦。好，那么楞严经啊，还是一样啊。我们说，因为好长啊，好长的一本书啊，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啊，那你一定要记得哦，至少大概这一大段到底它主题是什么，你得知道。那么每一次啊，我们在讲一个新的段落的时候，你都要能够从头去记得，去回溯一下，到底啊，这部经文啊，它的这个 flow 啊，它的这个 flow 是怎么走的。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过 once a while， 我都会提醒你们啊，记不记得我们上楞严经啊，这个楞严大会是吧？然后这个阿难蒙难了啊，阿难蒙难了，对，这个佛就派了这个舍利弗，不是舍利弗，对不起，文殊菩萨啊，带着这个楞严咒去救他。那么带回来开示，那一开始开示呢，就讲了七处真心啊，七处真心啊，一开始你看，你要去仔细去思维佛的这个脉络，他讲课的这个脉络啊，这个才重要，你不用一股脑的钻到那经文里面去。啊，这个是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慢慢研习这个经文，但是第一步你要先抓住它的大纲。你看佛的这个脉络，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只是先点出啊，我们以为存在着这个世心啊，就是这个意识心啊，其实不在，先破妄，之后呢，再显一点道理，还不是显真呢。之后他讲了什么？两种根本啊，哦，你要成佛。还是你想轮回，你走那条你想走的路，那两种根本呢？讲完之后说什么啊？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讲了十番显见，sort of 来显了一些真啊，用一个这个照片来去形容本尊，那么大家啊，利用见性啊，那么帮助大家把见性的特征特质讲给大家听，哦，让大家对如来藏啊有一点这个比较深刻啊，比较深，稍微在面纱这个美女的面纱前面看这个美女的样子啊，所以看到这个如来藏哦，大概长得这个样子啊，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啊。那大家有概念啦，所以下一步呢，佛就又讲了重要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讲了这个两种妄见， 啊，或两种见望，两种望见，一个是同分，一个是别业，对吧？你每一次念你的楞严经或上课之前，你都应该花五分自己仔细的去想一想，这整个经文是怎么走的。那你能这样子就了不起了。你如果都没办法跳到那经文里面去，你只要能够大概的这个 flow 走一走，那你这几年的课没有白学哦。然后啊，你就去想说，哎，佛讲了这个同分望见啊，别业望见，那这个肯定重要。这中间这一大段同分跟别业，我们上次有说过啊，这个你一定要弄懂嘛，业啊，所以啊，你可能会受用啊，这是只有惑没有业，这叫同分啊。那再来呢，更深这个更粗的烦恼是什么？你不但分别，你还造业了哦，你造了业，所以你会受用。因为你造了业啊，你就会到了这个你有业报苦嘛。那这个报不管是好报或坏报，因为是一个业报，所以你就到了这个三界里面来了啊，三界或者说六道轮回里面来了，所以你会受用。啊，但是这整个六道轮回，佛就用这个五色缘影说，赖生全部都是虚妄的。他怕你啊，因为比如说好了，我们这一群人在这房间里面，你也看到这苹果，我也看到这苹果，那我们两个可互相望对方一眼，肯定觉得这个苹果是真实的，对吧？我看琳达，琳达也看我，哎，我们两个一定觉得对方是真实的嘛。而且我们两个都看到了这个苹果，那肯定是真实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对方，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它是虚妄的，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别业，有一些共同的别业，你可以说，哎，这是共业啊！共业是什么？让我们都处在这房间里面，看到了相同的东西。但是别业是什么呢？别业是说，哎，我们都在房间里面，今天天气很热。那这是我们的共业，大家都经过了一个可能啊，这个今天气温32度啊，我们都在这里面，或今天好冷，台北7度，好、啊，我们都在这个温度里面，这是共业。但是哎，七分你其实最喜欢天气冷，我好舒服哦。那另外一个同学可能好怕冷天，哇，冷嗖嗖的，很不舒服。这是我们的别业啊，所以啊，佛就用这个五色灯影告诉你，一个好的眼睛啊，看到那个灯啊。就是看到那个灯，但是那个坏的眼睛啊，眼睛上长白内障的、啊、长病的、有闪光的这个眼睛啊，看到的是五色灯影啊、哦，所以这五色灯影啊，其实是虚妄的。但是因为有好多人，可能有好几个眼睛都坏掉的人，同样都看到五色灯影，他们几个人一聊天，哎，以为那五色灯影是真的，其实五色灯影是虚妄的，是因为眼睛坏了。哦，因为你起了妄念，这个妄想，而看到这五色灯影。那五色嘛，这佛绝对为什么不是四色，也不是六色？那个五色啊，就来形容我们的五蕴啊、哦，就告诉你这个五蕴身心世界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因为你再往后面看，你会知道，其实这个五蕴啊，其实是地水火风空跟势，就是组成这宇宙人生所有一切的最基本的元素全部都是虚妄的、哦、不见得光讲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哦、其实包括这所有的外境全部都是虚妄的。但是他又告诉你很重要的事情哦，这个外境啊，你说它跟如来藏中间的关系，你说它是如来藏生出来的吗？哦，不是，它不是如来藏生出来的。但是你说它离开了如来藏能不能存在？它也不能存在。所以就告诉你啊，这个妄啊依真起，这个妄相是依着真如而起，但是这个妄相啊并不是真如，这个妄相呢也不是真如所生出来的哦。所以你就要这个慢慢慢慢去体会它这个境界。所以告诉你，你说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说它是有吗？不对。那你说它是空吗？也不对。它就是 既非空啊，又非有。但是呢，它又离不开空，也离不开有。 它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奇妙、妙不可言的一个状态，超越我们人类二元相待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实相，这个是佛陀一直想要拉出来告诉我们的一个实相啊。等到了研究后面，你会越念越精彩。这个佛啊，有说啊，真非真啊，真啊跟非真这两件事情啊，就或者真跟幻啊，实在是太，哎，怎么讲啊？非常的，哦，中文不好，没办法用很精彩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或成语啊。他就是告诉你这两个东西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哦，所以他不常去讲这件事情，因为讲了之后没人听得懂，反而让大家更加迷惑了，哦，所以你会在几个楞严经你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讨论，还有另外一部啊楞伽经，你也会看到类似的讨论，讲实相的经不多。因为太艰深了，这个艰深啊，并不是文字的艰深啊，而是他这个参悟道理的艰深哦，非常的，你需要真的静下心，花足够的时间去参去品，你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去。这就像练铁砂掌，你再大，这个怎么讲啊？你这个大力士，你说哎呀，他天生这个长得这么巨大，他一掌就可以把它击破。其实大力士去打。他可能会打你打得很痛啊，但是他的那个内力是不足的，他只能伤外面，伤不到里面。个子小，你练这个功夫练得久，其实你的那个掌力可以深入你的骨髓，深入你的内脏啊，这个是不同的概念。你日以继夜的花时间，你去研习，你去参悟，你那功夫才会了得，你才会悟得进去，你才能够放得下来。这个就跟禅修一样，没有办法。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每一秒钟的累积，都是你的功夫。天赋异禀，再怎么厉害的人，如果他不经过长时间的去禅坐、去禅修、去修炼，他还是没有办法进，就是他没有办法进入，没有办法契入。哦，这个东西就是功夫，没有办法。那么《楞严经》啊，其实也是一样。那我们讲啊，讲说这个真如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后来大家哎，好像真的有这么感觉了，那就对了。那么后来啊，这个佛就说我用进退合名啊，进退合名啊，来把五色缘影，他讲五色缘影是别业嘛。后来又讲了这个在岛上面啊，有两国的人民啊，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对吧？不同的景象，这个东西啊叫做同分哦，对不对？叫做同分。那么他说啊，我就用这两个来当例子啊，就进退合名。进是什么？往前走一步，拿少的人呐、啊，小的 case 去 apply 到大的一群人。哦，以少去利多，去比例比较，去比喻比较多的人，退呢，就是讲一个比较多的人的一个例子，把它退一步，去 apply 到比较少的人的例子啊，哦。那所以他就讲了三个例子啊，像第一个例子，他是不是说就用五色缘影啊，去代表或者去比喻啊，哦，五色缘影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看到那个灯？他就去比喻啊，可以比喻一大群人，什么人呢？那群人呢、啊，都是因为啊，这个分别执着啊，而看到了这个，五蕴色身啊，所以他就用这个五色缘影进一步啊，去比喻这一大群人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啊，叫做所以第一个啊，是进这个别业的这个例子啊，去。明啊，说明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group 的别业。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啊，是用这个是用退。为什么用退呢？他说，哎，一国人嘛，不是看到天上那个异象啊，那个不祥之象啊。其实啊，你退一步，他就跟一个人呐、啊，见到了这个五色缘影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用多的人去退一步，讲少的人。那第三个例子呢？第三个例子其实也很简单。第三个例子啊，是用那一国人是不是在岛上面看到那个不祥的景象，他呀又进一步去比喻整个宇宙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进一个别业，对不起，进一个同分的例子，再去比喻更大群的啊，更大群组的 bigger group 的这个同分的例子。所以他就说，你看力啊，是不是就取这个例子？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吧。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说，先拿那个如字，大家有把如字圈下来，对不对？你如果往前一点点，安奈如彼众生同分望见，应该有找到是不是？力彼望见别业一人，所以他如啊，如就是用这个彼众生同分望见这件事情去力去说明，去比喻，去打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什么？他其实用这个同分望见去比喻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彼望这个望见啊，别业一人啊，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又去立了，立什么？他进一步去讲阎浮提三千洲中间四大海是什么？就是整个宇宙嘛，哦，三千大千世界啊，然后娑婆世界。并记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就是这十大，这个整个就三千大千世界或所有的佛世界，你去想这所有的宇宙人生，所有的众生都是一样，同是什么？你看同是什么？觉明无漏妙心，觉明无漏妙心讲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啊，因为一念不绝啊，所以呢，我们的如来藏一精明啊，就变成了什么？见闻嗅尝觉知。他这边啊，因为为了要四个字四个字，所以他就把见闻嗅尝觉知啊，把中间的嗅跟尝就把它给断了啊、哦。所以你就其实你如果不 care 那四个字四个字，基本上就是同是觉明无漏妙心啊、哦。然后因妄啊，因为一念不绝啊，因一真起妄啊，而变成了什么？见闻嗅尝觉知虚妄病缘，就是这个虚妄的病缘，而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就是这个因缘和合啊，好像具足的时候妄生。什么叫妄生？就你以为它生出来，它根本没生出来，是虚妄显象。然后呢，和合妄死，你以为啊这个东西灭掉了，其实它也没有灭掉，因为它从来没有生过啊。所以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啊，因缘分别啊虚妄明灭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就虚妄显了这个相；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它就虚妄好像灭掉一样，可是事实上也没生过，也没有灭过。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即不和合，你就在后面写个缘字，你就听懂了。和合缘以及不和合缘，如果能够远离这所有的这个和合或不和合这因缘生灭的所有的缘分呢、啊，则复灭除诸生死因。什么是你的生死因啊？你去猜猜看啊！讲了这么久，什么是让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打转的那个因啊？那我猜想有人会说啊，我执着了。哎，这是答案没错。那也有人说，因为我有分别心。这也是答案，因为你没有分别心就不会执着。那有人会说，哦，因为啊，我一念不绝，那这个也，那这更接近最原始那个答案，因为当初就那一念不绝，以为有我，有对面，有了你我他，以为有能有所，这个就是当初最原始的那一念不绝，一念无明的那个因啊。而造成了我后来累世累劫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生死之因。你说，哎，那我有可能有分别心，没有执着，那还没有到六道轮回啊，那也是生死啊，那个是变异生死啊。你总之，你就有了你的生命的轨迹啊，不管你有没有在六道轮回里面，是不同形式的生死啊，所以都是生死之因啊。所以啊，这个如果你能够灭除 这个生死之因呢，也就是我们那个无明啊，你说执着也好，分别也好，或者最初的那一念无明造成的能所，那么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灭掉，那你就能够怎么样？圆满菩提不生灭性，就是 正德啦，就显现啦，你的光大就大放光明啦，是吧？所以你的清净本心啊，本觉常住，所以你的心清净心啊，常住不生不灭吗？记不记得十番显见是吧？它不动不静，不生不灭。这一段啊，这整大段，所以哦，我们这整大段讲到这边呢，算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叫做和合跟不和合，我们今天会讲一点啊。那你想想看，这整大段，你就要记得说，以后我在复习的时候啊，那到底是什么？那这一大段其实讲的就是两种妄见啊、哦，你只要记得同分跟别业，其实这样也足以够了，够了啊、哦。那再往下啊，有一个和合跟不和合，那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和合啊，你啊就放轻松，你要放轻松，不要陷到它文字里面去，否则你很难听懂啊。那个我们啊要记得啊，就会就 想起啊，这个佛陀每次跟我们讲一些东西啊，他说啊，这个如来藏啊，是不是非因缘啊，然后呢非不因缘，还记得吗？第九番显见吧，非因缘非不因缘，然后呢是不是非自然非不自然，那现在讲什么？他告诉你啊，而且非和合非不和合。那么当然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得把什么是因缘，什么是自然，什么是和合，你得把它给搞清楚了，才能够去说什么叫做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因缘非不自然，然后这边也是告诉你非和合非不和合。这个因缘大家很清楚吗？我们这个讲说外面这个因缘生灭啊，是吧？因啊，就是有了那个种子，然后那个缘分具足的时候啊，那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东西就会显像了。你看这个因缘啊，比较是在这个一些事项上面吧。讲事项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发生了一件 A 这个事情，应该这样，我这样讲好了。如果啊，今天我没有随便举个例子啦。如果今天呢，我没有认识 Carita 哦，那可能呢，我们这个班呢，今天上这件课就没有发生啊，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嘛，有因缘，对不对？因为发生了一个因啊，认识了 Carita， 那我们曾经上了课，后来呢又有其他的缘分，他可能又拉了谁，谁呢？之前因为发心，随便讲那个，这个有一个同学，他可能之前就想上《金刚经》。那么他就到处问啊，就问到了有这班的课，他就进来了。那个因啊，对于我来讲，那个一开始那个因可能是那个认识 Carita， 我们就开动的这个班。但是其他同学进来呢，有这个缘分啊，因为他有来问啊，他就进来上课了。所以就是所谓因缘，就是说你会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有最重要的事情，有次重要的事情，但是缺一不可。那么这所有的事情发生了呢，才造就今天的课程。那没有那个金刚经的课程呢，就不会有今天楞严经的课程。那么往后啊，就因生果，果生因，后来就会有更多更多滚雪球的事情，这个是因缘。但这个因缘呢、比较是在相上面来讲。但是啊，我们讲说自然是什么呢？自然是说它并不是啊因缘啊，它是不是因为某件事情发生它才发生的，它啊是浑然天成，与生俱来，就无始以来一直就圆满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某件事情发生了它才发生啊，这个东西叫做自然，比较是在讲体性。所以为什么之前说非因缘非自然，因为你从因缘是在这个比较是在境上面，相用上面，所以要因缘生灭。但是从相上面来讲呢，它是自然。所以你说这个如来藏是因缘吗？你肯定不能说它是因缘，因为从相上来讲是因缘，从性上来讲可不是。但你说它就是自然吗？也不对啊， 因为它的确会因缘显相，会因缘生灭啊。所以你说它因缘也不对，你说它自然也不对，但是你说它不是因缘吗？也不对。你说它不是自然吗？也不对。就是你要从哪个角度切入去看它啊。那和合呢？和合这两个字有时候大家会搞混，是因为这两个字就刚好都叫念和啊。比如说因缘，我们也说非因非缘，那大家因为有因跟缘拆开两个字，大家就感觉好像比较能弄懂。这边呢是非和非和，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哪个字。所以啊，第一个你就先记得它有两个和字，第一个和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和啊是合作的和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理解一下这两个和字差别在哪里啊。所以和平的和跟合作的和，他也告诉你非和非和啊，然后呢非不和非不和啊，其实他就应该是说非因非缘，非不因非不缘，同样的意思啊。那我们先看和平的和这个字啊，和平的和这个字啊，两个都是合起来，和啊有点是 physically 的，这个有 contact， 前面因缘是说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这个然后后来造就后面的事情，而这个和呢比较是说我有接触啊，身体上面物实质上面有接触。所以这和平的和怎么解啊？和平的和啊，就是说这两样东西啊就和在一块了，而失去了它原来的样子，也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对，是样子就面貌，失去了它原来的样子，也失去了它原来的功能啊，反正原来的体性样子功能名字全部都没有了。那这个东西叫做和平的和。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你拿了一个面粉啊去和水，如果这个面粉啊跟水杂合在一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面团。那这个面团啊跟原来的那个面粉跟水，你看看嘛，就有四件事情去讨论它的长相是不是不一样。来，这个都就大家很容易就进入这个状况啦。它的名称不一样吧，一个叫面粉，一个叫水，一个叫面团。功能是不是也不一样了，对吧？那个面团可能可以这个擀一擀面，可以用来吃了。那个水不一定啊，水可以做好多事情啊。那面粉除了做面团，它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啊，其他的功能啊。所以这功能也不一样，所以假名、假象、假用，对不对？和合之后，哦，就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新的东西了啊。那体性呢，我们也可以讲啊，这个从圆满或不圆满的角度我们都会可以讨论。所以这个是和平的和啊，应该就不难，我这样讲应该就不难。其实你们班是运气比较好，因为我先上这个 Linda 他们班的，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我也不是很熟，那他们也就是大家讲就确定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经文的内容啊是达到一个共识啊，然后呢就第二次呢我就到这个上海班去练习。像你们两班我现在都是故意把它调成同一个礼拜，礼拜一呢就上上海班啊，我们就大家见面上课，很多人 call in， 那又更熟了一点了吗，那就又来上你们班，你们班就特别熟了啊。基本上我上你们班都不用看经文啊，除非要念那个经文。好啦，那和平的和你们就是懂了。那合作的和呢，合作的和你也去想也是这个物质的要接触的啊，那合作的合你去把它想成什么，想成一个杯子啊，有那个杯子有盖子是吧，那这个或者一个盒子，一个空盒子，盒子是不是有盖子，哎，你说就是等于把盒子啊或杯子的那个杯身以及那个杯盖两个并在一起，并在一起之后呢，原来一个是空杯子嘛，一个是杯盖的长相，那合在一起呢就感觉是一个盖子的杯子，对吧？那其实也跟原来长相不完全相同了，整体来看，但是分开看你还看得到杯子，你也看得到盖子哦，就这种概念。那么样子都还在，第一个呢是连相貌都没有了。所以一个是合作的合哦，这个是这个前面是和平的和，现在是合作的和。那但是你粘在一块之后啊， 那粘在一块之后你也分不开了，就变成也是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啊。所以因缘自然和合，各位同学，那我最基本能够要求你们至少搞清楚什么叫因缘，什么叫做自然，什么叫做和合啊。那至少和跟合你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再来呢，我们就多讲一段啊，这个和平的和啊。所以佛啊就告诉你说啊，你讲这个如来藏啊，如果你觉得啊它是有跟这个外境啊，就是外面的东西，因为其实你去想嘛，这整件事情是不是还在讲着我们这个见性，到现在其实它都是在讲见性，见性就等于说见性啊跟外面这个明暗啊它中间的关系，它到底有没有和啊，这个如来藏啊，或者这个见性到底是和，是和呢还是和，是这个和平的和呢，还是合作的和啊，还是其实它既不和平又不合作啊。所以就在探讨这件事情，答案大家一定猜得出来，一定都不是。你说它是和平也不对，你说它是合作也不对，但你说它不是和平也不对，你说它不是合作也不对，所以它既非和合又非不和合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讲这个逻辑，那我们就要以四个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一定是从名字上面来破啊，因为应该要有个新的名字，从样貌上面来破，从功能上面来破，这三点很重要啊，假名、假相、假用吗？对不对？这大家应该其实应该讲到现在都记住了。那么最后也会从体性上面来破。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所谓佛的这个逻辑啊。那么佛的逻辑啊，为什么你看他有的人说逻辑不重要，我大概意思懂得都可以了，其实也行。但是我就一直跟很多同学讲啊，我觉得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坐在那里，就是把这逻辑给搞懂了。逻辑搞懂了，对于我啊来讲，是不是真的能帮助我对经文啊大纲了解的更多？未必啊。我刚刚讲完，你看，就算我现在说，哎，各位同学，现在下面这一段不太重要，我们 skip 掉。其实大纲你也懂啦，但我觉得让我坐在那边去参悟或走进他的逻辑，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在测试我的心够不够清净。当我的心够清净的时候，我把旁边的这些拉拉杂杂，或者我那个坚固顽固的知见或价值观放下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很轻松的进入他的佛的世界。就像你要进入一个孩童的世界，你得把你大人的那一套理论给先放下，否则你是进不去的。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到底该不该花时间去钻，或者说去参他很多这个比较深，也不能讲深，就是他大纲以下面的这些细节，其实魔鬼在细节里面。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看看你的因缘具足了没有啊。但是呢，我们讲课还是会走一轮。那么走一轮就是以后如果有一天啊，你的因缘具足了，你想要真正自己走一遭的时候啊，你有一些东西在旁边，有一些工具在旁边，你可以做得到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最后他要开始破和合及非和合，我们看看佛怎么说的啊。他说啊，阿难啊，他说你啊，虽然已经悟得了啊，这个本觉妙明啊，性非因缘，非自然性啊。他说，哎，我看看前面这个哦，对，他就是说跟阿难讲，虽然你已经有前面我们都开示过了，说这个真如啊，不是因缘啊，也不是自然啊。但是他说阿难啊，但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明白这个如是觉缘非和合生即不和合。他说但是阿难，我感觉你啊对于和合以及不和合这一段呢似乎没有弄得很懂啊。他说所以复经无经复以虔诚问汝。虔诚是什么意思？那每一个同学那个学到现在看到虔诚应该怎么样也猜得出来， 就是在讲我们外面的这个境嘛，是不是啊？所以佛今天以虔诚问问，就是以这个外境啊，色声香味触啊，色或色声香味触法啊，来当例子来问阿难啊，来跟阿难讨论，然后确保这个阿难，其实阿难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与会的大众及所有后代的众生嘛，后世的众生。所以他说，如今啊，由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自疑惑。他知道阿难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他那个还有很多的妄见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对的知见没有放下来。所以啊，你去想那个小乘人啊，以为万法实有嘛，对不对？他知道觉得这个轮回是真实的，轮回里面这所有的一切是真实的，他也觉得涅槃是真实的。所以啊，他这个不管怎么样啊，他要断掉这个轮回啊，进入涅槃，这就是他的问题嘛。他执所有万法心外实有嘛，所以他啊还以一切世间妄想和诸因缘性，他们还觉得知道说因缘生灭啊，小乘是在看因缘生灭啊，大乘啊其实看那不生不灭啊，所以两边是不一样的。他就是因为那个小乘的根性，让他还在想说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等等啊，就开始还在那疑惑。所以佛知道他对于这个因缘和等等啊还不是非常理解，所以他说因为你这些疑惑啊，让你啊这个甚至以为他觉得他甚至以为啊更误认为正菩提心啊也是和，就是让阿难，他这个佛说啊，他觉得阿难啊并没有完全开悟啊，他认为阿难啊甚至佛觉得阿难甚至认为啊，这个我们的真如心啊，如来藏其实也是和的啊，或者是说和或因缘和等等啊。所以啊，他说我现在就要来开示你，那我们就来，我们今天啊，你看是不是要分成四段来讲。那四段呢，先要说非和，对吧？非和平，然后呢要讲非合作的和，然后第三个是什么？非不和，不和平，然后呢非不合作，对不对？所以要的四个都要破。那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个和平的和啊，就是说记得啊，水跟面粉搅和在一起变成面团啊。所以佛就说啦，他说啊，则汝今者妙境见经啊，他说你的这个如来藏啊，妙境见经啊，就是如来藏啊。其实这个见经嘛，其实讲的就是见性，他就用妙的这个妙不可思议的妙字啊，以及光明清净的这个净字啊，来形容见经，也就是在形容见性，说你这个见经啊，或者这个见性啊，我们来讨论讨论，他今天啊到底是与明合，还是与暗合，还是与通合，还是与色合，应该都有印象，是不是？就是说外境啊有十二种，我们最常用佛啊最常用的是什么？明暗跟通色。明暗啊是对于眼睛啦，那通色呢，其实通色很多时候啊我看好，我换一个讲法，不好意思，这样讲吧。其实外境佛是不是经常讲明暗，然后呢通色，是不是还记得有一个是空跟有，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染跟净，大家应该有记得啊，前面十番显见有在讲哦，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明啊暗啊，要不然就是有阻碍的性的地方，如果没有阻碍性它是通的啊，明暗通色染净啊，还有一个是空跟有，反正呢它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些形容啊，或者分类法吧，这样说吧，来形容这个外境。其实啊我们就拿明色来当例子就可以了，其他完全都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见性啊，或者见经啊，跟明色中间，明色啊，或应该讲明暗中间 ，sorry， 明暗中间的关联是什么？他们两个是和的吗？是和平的和吗？有这样和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吗？我们就想想看啊，第一个， 我们讲啊，你要再去记得一件事情哦。我们说是不是从相上要破，然后呢，从名字上面要破，还要从什么功能上面要破，好，体性上面呢，我们也要破。所以第一个啊，我们就从相上面来破。记不记得说，当水跟面粉搅和在一起的时候，变成面团，那个面团肯定长的样子跟水也不一样，跟面粉也不一样。所以当水跟面粉搅和变成面团的时候啊，水也不见了，面粉也不见了，只剩下面团啊、哦！你要先记得这样子哦，你要有这样的逻辑你才进得来哦。所以佛就讨论了，若与名合，就是说这个见性啊，跟外面的那个名相啊，到底有没有合？如果这个见性啊，与外面的名相啊是相合的话，那你今天去观察一下且汝观名，你今天呢、啊、去观察一下这个名相，这个名相的样子还在不在？这个名相啊，可能就是那个水啊。那你今天水跟面粉变成面团以后，水还在不在？水肯定不在了嘛。但是你去观察一下，你去观察这个名相，且汝观名，你去观察这个名相，那名相现前的时候，何处杂见？见相可变，杂合形象。这是第一段，他叫你去观察这个名相，结果你会发现啊，这个名相现前了，你还是看得到这个名相。哎，这名相在你前面，这个见经眼睛，眼睛一张开，的确还是看到了这个名相。那你哪里有杂见？这个名相有跟那个见性杂合在一起吗？好像没有。哎，应该水跟面粉搅和之后变面团，水也没了，面粉也没了，但是这边肯定名相还在啊。所以名相还在，好像没有跟那个见性杂合在一起。见性还是见性啊，名相还是名相啊，见相可变，见性的样子跟名相的那个样子还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见性的样子是什么？就是没有样子嘛。见性不是看不到摸不着吗？没有样子啊。所以见性还是看不到摸不着啊。而名相呢，名相还是就是在我前面历历分明啊，什么东西都长得一模一样啊。所以当见性作用在那个名相上面的时候，我们就随便举个例子吧。那个名相就是那手机好了，你前面的手机，你的眼睛要看的手机，你的见性作用在那名相上面的时候，好像没有跟手机合在一块儿耶。否则那手机跟见性应该变成另外一样东西，结果没有啊，手机还长了手机的样子啊，见性还是没有样子啊。所以由此可见啊，见性跟手机啊，见性跟这个名相啊，没有杂合在一起。这是从相上去破。那从用上面呢，从用上面去破，应该你看我们说嘛，水有水的功能，面粉有面粉的功能，面团有面团的功能，对吧？你面粉再怎么去处理也不能吃啊，面团你蒸了之后就能吃了，是不是？你面粉蒸了不能吃嘛，所以功能也不一样啦。但那我们现在看看见性跟外面的名相作用以后，功能有没有变？那你看，如果今天作用以后啊，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它还有没有这个见的功能，就讨论一下这个面团跟水的功能是否还一样。好了，我们就讨论了。他说如果啊，你这新的面团啊，我们就说这个新的这个杂合之后的这个新的产物啊，如果它的作用非见者，就是这个新的产物啊，如果啊已经没有见的功能了，如果已经没有见的功能的话，那你怎么去见明呢？照理讲新的产物啊应该已经没有见的功能了，但是如果你说它没有见的功能的话，诶，我似乎看着手机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照理讲我这见性作用在这手机上面，那如果真的有杂合的话，现在功能应该已经改变了，应该变成第三种功能，结果没有啊，我见性看这个手机还是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若非见者，云何见明？ 如果你失去了这个见的功能的话，你怎么还看得到名相呢？你怎么还看得到手机呢？所以好像没有失去见的功能哦。但是如果你说它有见的功能的话，那也就是说这整个东西不是变成第三，就是说水加上面粉不是变成面团了吗？如果今天面团啊有水的功能的话，那就肯定没有面粉的功能了嘛，因为面粉就已经全部杂货在一块了。所以啊，如果今天这个见性啊作用在这个手机上面所产生的新的产物，它竟然啊有见的功能的话，那它是能就非所，是所就非能。所以如果今天它有见性的功能，那它今天就是能了，它就不是所，那它肯定没有办法被看到。结果呢，不是啊，我这眼睛还是可以看到这手机啊，我这见性还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名相啊。所以啊，好像你说它变成见的功能也不对，你说它不是见呢也不对，你说它是见呢也不对，在功能上面好像都怎么讲都不对，所以它好像没有杂合哦。那再来从体性上面来说呢，必见圆满，何处何明？若明圆满，不合见合。哦，这个地方啊，你就去想这件事情。如果啊，我们今天讲有一样东西啊，如果这样东西啊，它能够跟其他的东西合而为一或杂合的话，表示这个东西啊，其实不是圆满的，不是圆满的啊，才能够跟别的东西合而为一嘛。如果这个东西已经是非常圆满的情况之下，什么叫圆满？就是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你跟任何东西结合在一起都是没有办法 work 的，因为它就已经圆满了。那所以啊，如果这个体性啊，我们说啊，如果见性的体性啊是圆满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跟名相合而为一的，没有办法杂合的，因为它已经圆满了。但是你说它如果体性不圆满的话，不圆满的话它根本没办法存在啊。不圆满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也就是说它会随着因缘在变化的时候一直不停的在变动，那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说今天呢、啊，这个见性是圆满也不对，它的体性不是圆满也不对，是圆满就没办法跟其他东西杂合，如果不是圆满它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存在。那倒过来讲这个名相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必见圆满、啊、如果这个见性是圆满的，它的这个见性如果它的这个本质、啊、是圆满的，那何处何名呢？那你哪有办法，你在什么地方可以跟明合？没办法合，因为它已经圆满了。那么若明圆满，如果明是圆满，同样的也一样，你不合见合啊，你没有办法跟见啊见性去合在一块儿啊、哦。那这个是从体性上开始讲。那最后呢，从名相上面开始讲，见必异名，杂则失彼姓名名字。什么意思？这个见啊当然就是指见性啦，那这个名呢就是指名相，反正在这一大段里面，见就是见性啦，名就是名相，也就是说见性啊肯定跟名相啊是不一样的。必异嘛，就是肯定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必异什么意思呢？如果杂呀不是说必异是什么意思，就是见性跟名相这两个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杂的话呢，杂是什么？杂合的意思，这两个真的就和平合在一块了啊、哦，和平的和。杂合之后啊，就会失去它东西姓还有名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两样还有名相，他们的名额之后啊， 失去了面粉的名字，也失去了水的名字，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面团。哦，不但失去他的名字，而且失去什么？他所有的这个特征、特质，他的长相、他的功能 ，everything 都没有了，杂失明性，杂失明性什么？他的基本特性，杂失了名相以及见性的基本特质，他的特质。哦，但是现在有没有失去呢？其实并没有失去，名相还是在，那个见性也在啊，我们的眼睛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手机，所以合名非义。所以你要是说他们两个啊，已经杂合了，这是说不过去的啊。那就是从这个相上面、用上面、体上面以及名字上面来四个角度来攻破，告诉你说。真如啊，如来藏啊，见性啊，是没有跟外面的境界，是没有跟明暗杂合的，所以非合啊。那他说，如果这个逻辑你听懂的话，你同样的逻辑可以 apply 到暗、通以及色，所以彼暗与通及诸群色亦复如是。这个地方，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大概接收到一点点。如果今天简直是听完之后不知道在讲什么也没关系，那这一段啊，我们就大概讲过去，你听得明白就好了。那如果你说哎，我竟然听懂进去了，那很棒，那下一次你以后参的时候你 try 能够再走一次这个逻辑，我跟你讲，你再走一次这个逻辑，其实你的心是要够清净的，他的逻辑一点都不难了，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所以你觉得只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怎么这么简单？然后这是逻辑吗？好像跟我们的逻辑不太一样。是啊，它就是佛的逻辑啊。那你要走入佛的世界，你的心思必须非常的清明。所谓清明，就是说你不能有太多的妄想、胡乱的思想，不能有太多的执见，你才有办法走入佛的世界。那、哦、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边就好了，不要讲太多，讲太多那个大家受不了。那么我们讲到这边之后啊，下一次呢我们就讲合作的合以及什么呢，以及非合和非合。所以我们到下一堂课啊，我们其实就花一堂课的时间啊就把这个给结束掉，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啊，哎，其实楞严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啊。那我记得那个像 Linda 他们班大概搞了每个礼拜上课，是不是有没有我看看，大概可能有上了有没有半年的时间啊，这一段我不记得了，我觉得有半年了，半年的时间他们是每天上啊，每个礼拜上啊。那如果是你们的话，我觉得会上个大半年哦，因为有 Linda 他们的班上课的经验之后，我会把你们班的内容简化。那么这一段是特别重要，我会鼓励大家能够把他这个逻辑要把它参懂。这一段呢，其实你能不能开悟成败就在从下一堂课以后啦，就是在下下堂课开始。那么这整年的课，也就是2021年这整年的课很重要，你是不是能够开悟就在这里了。那我们就可能要需要大家一块的去努力。那我们先停在这里。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讲五分钟禅修，先 remind 大家一下。然后啊，我们就还是我们试试看啊，就是去感觉我们的身体，慢慢来。因为这个禅修的静啊，怎么说啊，在电话里面呢、啊，因为又没有视频啊，就有一些禅修的对静啊，是会比较有点困难度。那么有一些啊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我比较容易带一下啊。那么其实禅修呢，我们就又说啊，真正这个闵鸠仁波切因为教的太简单了，他这个简单他自己都说，哎 so easy， 他说简单到你不相信原来这就是禅修。他说我就是在这个大家非常忙碌的这个现代生活里面，我必须教一个非常容易的禅修。那么我啊经过这个去年上课到现在啊，那么我有练习，那么我练习之后啊，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其实仁波切他讲的一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禅修啊弄得这么的简单啊？就是旁边的人讲话的声音，我也可以当禅修的对境。哎，那我可能家里阿姨或谁，我妈妈在煮饭的时候，那饭菜的味道，我也可以当做禅修的对境。哎，那无时无刻，我开会的时候，我忽然想睡觉了。哎，我也可以当做禅修的对境哎。那其实啊，这些这么 accessible，这么容，这么每，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每一天在生活，就是完全都是触手可及的。其实他是希望我们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能够养成禅修的习惯，禅修的习惯很重要。所以啊，你每天如果都能够禅修5分钟。甚至我有个同学啊，他说怎么样就做不进去，那我就跟他讲，你每一天禅修2分钟，就2分钟就好。即使电视的声音啊，或者你晚上要炒菜，你一边炒菜，你甚至去专注去闻着炒菜的味道，你都让自己处于那个觉知的状态，这就算你有做到功课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能够把这个状态，一直延展，就是一天24小时，你经常性的都有在做这1分钟1分钟，那你就知道，其实你就是长时间处于这个觉知的状态，就是这么简单。觉知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我们会每次讲一点，我觉得那个仁波切的书写的真是棒，他其中有一段，我觉得他形容的很好。他说啊，我们今天啊，如果今天到一个佛的这个佛殿里面去啊，或一个寺庙，仁波切说，可能今天有大人跟小孩到了我的寺庙里面来啊，那这个小孩子啊，一进来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个有一个佛像呢，这个殿好大呢，我好开心啊，他在这里面啊，这个非常尽情的在享受，非常自在的在里面享受这个快乐，从心底里面升起的快乐，但是啊。一个大人走进这个同样的这个大殿里面，这个大人可能心里就会想：“哎呀，这个佛像啊，这个佛像是佛的像呢，还是菩萨的像啊？那这个唐卡是谁画的？是大师画的吗？值多少钱呢？或者这个寺庙啊，这个里面是不是够庄严呐？也，他所谓的庄严，就是说这个宝。”这个金银珠宝啊，这个装饰够不够啊？这个大殿是不是够美呀、啊？够金碧辉煌啊？等等，哦，所以我这样讲到现在，大家可能就猜得到，前面那个孩童就是赤子之心，他没有分别啊，他就是到了这个境里面，让他的心最自在的显现出来，哦，去能够享受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而这大人呢，就把他啊。这个不要讲前世啊，就把他这一世啊所有的价值、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分别心都拿出来了，要对于每一样东西巨细靡遗的做分析，那么要做判断，然后再决定他要不要在这大殿里面留下来，或者他应不应该对着这个佛像磕头。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觉知、清明觉知的状态，versus 我们所说的分别心执着。啊、哦，所以其实禅修啊，就是希望我们到这个孩童的这个清明的这个心这个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再来5分钟啊，对着这个声音好了，我们就放一段音乐啊，这个声音的禅修，这个声音的禅修啊，大家要记得啊，因为我们平常在做声音禅修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说哦，就放一段大家觉得比较轻松的这个声音啊。那么你练习练习啊，随着以后啊，你要能够慢慢的对于各种声音啊，你都要能够在就是说不起分别，你都要能够有办法去对着它禅修啊。所以等会儿我的打算呢，就是我们定个10分钟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时间啊。但是啊，我们中间会停，我们会停一下，然后再进去，我们就慢慢的试试看，用不同的方法带领你们能够就是安住这10分钟。其实你对于 哪个境啊，在对于什么样的境做禅修也不重要。如果今天你不想对声音禅修，你也可以把我等一下所放的这个声音呢当做背景音乐也可以，你的你心里的感觉禅修都没问题。哎，我就开始计时了。那么希望大家你可以双腿盘散盘，或者你的脚啊可以放在地上啊，我们就赶紧坐好，找一个固定的姿势。那么背脊要挺直哦，然后你的头啊到你的这个臀部啊这成一直线，也就是你的背脊啊要能够挺直。你的手可以放在你的双腿上面，你的手也可以交错在一起，总之是一个很轻松很自然的姿势。现在我们坐好，然后一开始啊我们先放松啊，从无所缘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禅修慢慢进入。开放式的禅修啊就是我们现在安坐在这里，我们的脑子不要想太多的事情，让自己尽量的放松。放松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啊今天的练习。今天呢，对于我们这个声音啊，我们要开始对着这声音的境界啊来做禅修。我们听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啊，我们不需要起分别啊，我们不要去想说这个是流水声，还是这个是鸟叫声，还是这个是波的声音，我们就静静地安住在这个境上面。你的耳朵还有你的心都能够专注在这声音上面，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禅修。意识到这声音的静，感觉得到它，然后与它共存，与之同在。你的心还有你的耳朵都同时专注在这声音的境上面。Thank you. 好的，我们现在慢慢的张开眼睛，你也可以选择闭着眼睛，回到开放式的禅修，全身放松，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安住在这个开放式的觉知当中，放松。这个放松的状态，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这个真如的状态，清净本心的状态。然后我们又再次进入到这声音的境界，让我们的耳朵与我们的心再次的专注在这个声音的境上面。好的，我们现在慢慢回复到我们开放式的觉知，放松你自己。你可以选择张开眼睛，或者依旧闭着眼睛，但是继续的放松，不要想任何的事情。你的心是清明的，没有分别的，自在的。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大家就从这个开放性的觉知，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稍微 轻松一下。那我们今天十分钟的禅修就到此结束。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十分钟有没有特别的久，还是以前我们大概就五分钟嘛？那我觉得应该有办法把大家稍微有点变化，能够让整个禅修变成十分钟。 谢谢。 对，我们以后啊，那个、 对， 你们可以用味道啊、声音啊，或者任何的，像我自己啊，我就帮助你们。哎，你知不知道不同的这个境界都可以，情况都可以做禅定。像我有时候在踩那个跑步机。我就对着前面一个物件，我就开始去修禅修了。甚至你知道那十分钟就过去了、 啊， 然后或者你甚至你去感觉你身体哪个地方特别酸，你也可以禅修，就五分钟、欸，就是其实就是你只要保持每天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对， 先变成一个习惯。第一个月养成任何一个习惯，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为什么每天没有刷牙是没办法走出房间，或没有刷牙是没办法睡觉，就是因为你妈妈从小让你养成了这个习惯，习惯养成了之后你就每天非做不可，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就大家坚持第一个月之后习惯养成了，我相信每天五分钟是不难的、哦、那仁波切说金贵是在于你能够持之以恒，而不是说你每一坐禅你一定要多少时间。好，那我们2个礼拜以后大家还有没有时间上课？因为我们二月份可能会放假1到2次啦， 我也需要充个电。我们下次21号上课，你们大家都还有空吗？